我自己，付上一生错也是美，仍挂念你。就算是雨季会有别离，是我自己愿意抛开每个道理，而爱着你。就算是没有了再会期，情是投机，情是长久故地，用我心机去面对不羁，谁批判我会得不到你。爱是像游戏，我并未逃避，这个世界布满传奇，光阴经过是非，最后是场戏，爱是没余地，纵会气馁偶遇倦疲，始终相信我想你。是我自己付上一生，错也是美，仍挂念你。就算是雨季会有别离，是我自己愿意抛开每个道理，仍爱着你。就算是没有了再会期，情是投机，情是长久故地，用我心机去面对不羁，谁批判我会得不到你。爱是像游戏，我并未逃避，这个世界布满传奇，光阴经过是非，最后是场戏，爱是没余地，纵会气馁偶遇倦疲，始终相信我想你。心机去面对不羁，谁批判我会得不到你。我并未曾放弃，爱亦未曾犯地，这个世界布满传奇，光阴经过自卑。我并未曾放弃，爱亦未曾犯地，跌跌碰碰世态落离，几多波折我不理。Yeah， 爱是像游戏，我并未逃避，这个世界布满传奇，光阴经过是非，最后是场戏，爱是没余地，纵会气馁偶遇倦疲，始终相信我想。